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中国茶文化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人的生活中少不了茶，哪怕是最平凡琐碎的日子也因有了一缕茗香而不俗。人们在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的过程中，感受着东方生活哲学的不争不躁不妄动，淡泊而宁静。对于茶品牌唐人祥的创始人之一观音姐姐杨淑莲来说，茶则是每天至少4到5个小时的相伴，是融入生活细节的日常。 大家好，我是唐人祥观音姐姐，雅号观音姐姐，本名叫杨淑莲。因为我出生在铁观音的茶世家，所以小名叫小观音，长大了叫观音姐姐。我呢是一个爱茶者，茶的生活原创者。我从小就生在茶树下，长在茶环境里。我这一路走来呢，只会玩一杯茶。这一杯茶里面呢，文化特别的深厚。我希望呢，通过我把一杯茶端好端稳，再把这杯茶放平，再把它给放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爱茶的这个生活状态。 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沏茶，无论是家里还是外面，来了客人常常要沏好一杯热茶招待。见到我之后，观音姐姐立刻邀请我在树根茶台旁坐下，询问我的喜好之后，开始烧水泡茶。 我们讲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这茶叶和茶技呢，这两者的结合还是比较到位的。它不光光是喝茶，喝茶呢是为了解渴，为了养生。但是呢，真正的能让你一个人就是有了那种身心愉悦的享受的过程，可能还是要借助这个气来完整个流程。这两 茶道的这个过程。 对，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说会泡茶的叫茶道，不会泡茶叫倒茶。我们这红茶它有分三个类别来说法，比如说它有雅采的红茶，还有青改红，再还有一个是古树红茶。那么茶树呢，你还要去分类，它还要去分它是灌木的还是乔木的还是古树的。 不是说那个茶树特别高，一般都16米16-17米吗？ 好，你问到点了。就是在这里面呢，如果说真正的喝茶，咱们来做一个比喻，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了。比如说雅采的红茶，它的这个里面的度数，你用我给你打个比喻，就用那个酒精度来说吧，它可能是啤酒。但是呢，如果是这个青改红的红茶，它可能是在30度左右。 青改红 是？就 是 青茶类，青大茶类里面的青茶类来改成红茶的工艺。它也是红茶。青改红，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古树红茶。古树红茶呢，它是茶树的树龄年份是最长的，所以呢，古树红茶呢，在这个茶树里面呢，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好的酒呢，它是茅台，普通的酒度数依然是很高，它可能是二锅头，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但是呢， 茶树年龄长的这种树龄，它自然而然的话，它会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上长三米，根扎七米啊。 嗯， 这个茶树它自然而然的这种阳光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去晒它，以及它的这个单株古树的话，它是360度的喜阳，在它那个空气啊各方面的话，它的吸收度、它的散花，它也会就是比这个灌木茶要来好的很多。 中国的茶叶历史悠久，各种各样的茶类品种竞相争艳，按其色泽或制作工艺主要分为六大类：绿茶、红茶、青茶也称乌龙茶、黑茶、白茶和黄茶。而中国的名茶则是浩如烟海的茶叶品种中的珍品，享有盛誉的中国名茶包括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祁门红茶、武夷岩茶以及安溪铁观音等等。那么产地为何如此重要？ 在安溪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它的这个铁观音只是大家都是可以认可的，对吧？ 对， 它这个土壤是最生产铁观音是最再适合不过了。所有的茶农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是这一片地来种铁观音的收成，一年咱说铁观音一年有四季，但是它最少也可以采摘两季，春和秋，夏茶暑茶不采，这样子来说这个茶的收成它相对来说也会比种大米要收成更多，所以他们愿意选择去种茶。那大米呢，在我们当地都是有80%以上都是用买回来吃的， 嗯， 好像北方的大米很好吃，南方的茶很好喝，对吧？虽然他会去一个选择的方式去种植， 嗯， 然后在这个种茶的过程当中，他还会有分，就是茶树的品种，它有几百个品种， 嗯， 什么样的茶树最适合在我们这个当地的土壤种出这样子的一个茶是最好的， 它倒是在不同的产地差别会很大，这个口味差别会特别大，是吧？ 嗯，你比如说安溪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你的这个感觉可能一直听到的是铁观音， 对， 在云南你听到的就是普洱， 没错， 对，在那个浙江这一带你听到的就是绿茶，武夷山永远不可能加工铁观音，你台湾永远不可能做安溪的铁观音，云南的茶永远不可能去做安溪的铁观音， 嗯 啊，这个是一个概念了，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非要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改良工艺去给它加工茶型，它是可以完全依着你的想法去加工，这一点都不会错了， 嗯， 随你怎么加工，但是那个口感就出不来， 嗯， 你就会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我用同样的这个工艺，就是拿它就是原生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个当地的这种本身的这个品质来加工，和我借用别人的这个产地的茶来加工，它出来茶就是不是一种路子，嗯，所以呢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去给它做一个定位，最终的话我们茶叶的品种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种， 嗯， 那你要去把这些茶都给读懂，别说是喝茶的，这个做茶的都很难去读懂它，所以呢我们做茶人有一种说法叫一门精进，把一样的这个专业的事情给它做到精，啊，把这个精的做到就是生活化，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 观音姐姐杨淑莲就出生在铁观音最著名的产地福建安溪西坪的一个铁观音茶世家，在茶树下长大的他耳濡目染，在祖辈父辈对茶的无限专注和热情中渐渐领悟到茶的真谛，也意识到茶早已融入了他的血脉，成为了他无法割舍的情缘。 我呢是属于第四代茶人，从太爷、爷爷还有爸爸还有我这一代，就是源源不断的，爷爷太爷这一代都是在做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那时候的话70年代以前整个安溪西坪是铁观音树发源地， 嗯， 他呢 是属于就是说在那个镇上，那时候还不叫镇，叫乡，乡上的这个统一的那个茶厂，他们就在茶厂里面做生产线。到了就是80年代初的话，他就是原来那个统销统购统制的这个已经是改革化了，所以呢就到我父亲这一代他就开始自由了。那80年代初我父亲就他小时候在是在厂里面放牛的那种，嗯，然后呢后来他就说我不能再做这个加工的，我应该要出去做这个商贸这一块。 嗯， 他是用挑的担子，然后比如说在闽南的金三角、厦门啊、漳州啊、泉州啊，在扩过去的话就到客家这一带，就是潮州啊、汕头啊，他就会在这一带就挨个地方去卖茶，卖个几年他就卖出经验来，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光这么卖也不行，咱们应该是开一个实体店来做庄， 嗯， 不能说去上门去找客户了， 嗯， 对吧，你要坐等客户，这个会更好一些， 嗯，精准哈， 对，他就开始做一个定位了。 嗯， 他在80年代大概是87年的时候，我爸爸就在当地就做了一个凤城茶厂。我那时候在镇上的话要距离县城就是要去找我爸的话，我妈就经常会给我交代一句话说，你到了安溪车站只要下车，你要问人家说到凤城茶厂怎么走，肯定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怎么做。从小到大我的梦想很多，我会说我想做服装设计，我想做这个发型造型师，很多梦想。我爸爸永远会说你什么都别想，你就为这杯茶而生的。一开始我是不能接受了，我觉得它不过就是一杯就是喝茶泡茶解渴，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直到我15岁的时候我开始顿悟，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中国56个民族，不管是客家擂茶，不管是我们那个像这个新疆的西藏的，他们有那个熬什么奶茶，不管我们汉族的这种青泡茶，不管就是云南的很像傣族他们就会载歌载舞的这种竹筒茶，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茶道再衍生进去的话它又是什么样呢？ Life is full of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o are we?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does it all mean? Well, we can't help you with all these questions, but we can answer this Where to go? Where to eat? What to order? Where to travel? Where to party? And who to party with? Live well with FM Lifestyle. 茶道就是品尝茶的美感之道，亦被视作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茶道文化起源于中国，南宋时期传入日本和朝鲜。观音姐姐开始对茶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研习了大量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茶道，取得了北京大学茶产业硕士学位，还原创设计了多套茶道表演，并且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等媒体上讲解茶艺文化。然而多年的实践却让他渐渐发现茶道远非形式上的表演。 那个时候你还不能叫像现在什么叫禅茶道也好啊，那个各种什么指引茶道也好啊，那个时候不是的，那个时候的茶道真的很粗俗，不管是那个八步的泡法的铁观音，不管是台湾的18道茶道，不管是客家的擂茶，不管是这种什么少数的，就是那个就是太多太多，你是道具不同，你就会衍生一套不同的这个手法的茶道出来。那个时候不敢叫禅茶道，所有一切都是落在茶艺表演，茶艺表演。然后呢直到最后呢是也教了很多学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个问题，这应该是在我的这个23岁到25岁之间，我就会发现就是我看到这些茶艺师表演茶道，我一下子感觉都不好了，就是没感觉了， 我就觉得就是每一个人在表演茶道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复制 啊，复制， 在这个复制过去的话呢，比如说我是原创，我会带着我的这种原有的这个灵魂是在里面的，有灵魂有情怀，他出来感觉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复制过去，他们再去表演的话，你就发现是那种没有 程序化的， 对，就一点感情都没有，然后呢纯粹就是表演。而你真正要去表达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茶道，实际上你要具备的几样东西，岁数上来心才可以定得下来，定了下来才有了足够的气场。所以后来我就选择放弃专门做这个培训茶道这块，茶艺这块我就不再培训了。 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水承载着茶的色香味韵，而茶具则是我们鉴赏和品饮茶汤的媒介。器具精洁，茶欲为之生色。2003年，观音姐姐和丈夫刘小祥就创立了唐人祥茶品牌，来进行茶叶的商贸和茶文化推广。近些年淡出茶艺表演之后的观音姐姐，更是笑称自己要专注于做茶，而丈夫专注做器，因为好茶配好茶具才能满足茶人对品茗的完美要求，而专注做事才能让自己沉淀下来，更深的去领悟茶道的精神。 现在唐人祥呢是茶自己做生产，然后呢那个器自己是做生产，没有一个是市场进来的。 比方说刚才我们喝的这个红茶，你怎么能体现它的原创性呢？ 这个红茶首先就是怎么体现它，是自己工厂做生产出来的，茶园是自己的，自己做出来的味道。目前来说茶的这个品种一直在做简化，茶的品质一直在做加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我原来茶叶单品就会有2000个，我现在的整个茶叶六大茶类系列下来，我的单品不超过300个。但是呢，我要让每一款茶就是自己精心的研制出来，让每一款茶就是所有的消费者回去的话，我在这边我专业，我可以跟客人分享说茶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给他讲得非常好，回去最终这泡茶是他要自己亲手泡的。如果不是用这一泡茶的品质自己去说话的话，他会说哦，可能观音姐姐说得好，但是茶的品质真的一般。回去喝这个茶他觉得好，他会跟他身边的所有朋友分享，一代十，十代百，就这些朋友就全带来了。 唐人祥出品的上万款茶具中，包含一种高级瓷器油滴天目。油滴天目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其外形端庄，颜色深沉，釉面花色千变万化，易幻易真。宋时为皇家御用茶具，士大夫斗茶珍品，常为文人雅客诵咏对象。 我们这个喝茶呢，什么样的茶可以去做一个选择，我们玩这个器更是需要去选择它的定位。同样这样子一只杯子放在你面前和这样子一只杯子放在你面前，你会选择哪个？ 对，左边的这是普通的白瓷杯，右边的这个就是刚才我用的是深褐色的，然后里面有漂亮的这个裂纹，那肯定是右边的这个， 肯定是 看起来更有感觉， 对吧哈？ 对。 那我在讲说你看到了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油滴天目， 这就是油滴天目。 油滴天目 哦， 这五颜六色的油滴天目的话，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有一种动物，有一只鸟，它名字叫鹧鸪， 鹧鸪 对吧？鹧鸪就是肚子下方或者和它的羽毛的斑纹是这个 哦，所以这个深褐色的这个斑纹，漂亮斑纹是鹧鸪身上的那个羽毛的斑纹。 鹧鸪斑， 鹧鸪斑。那这个呢 是 青色的，这个 青色 的 这个是你会发现它长得很像那个兔毛， 兔毛。 这个是属于青色的那个青毫， 青毫。 这个呢你会发现它是紫色的，很像日本的樱花。 哦，樱花粉。 对， 嗯， 这是樱花。 好的，那这个呢？ 这个红色的呢，你会发现它呢里面有那个鱼鳞的那个斑纹。 鱼鳞的斑纹。 对，就是日本的那个锦鲤的鱼鳞斑纹。 锦鲤。 锦鲤鱼鳞斑纹。 所以 这个呢，大师的作品，所以叫大师斑。这个展它是这样子的哈，你看到了这一只完美的展，它的背后需要替它躺下去的尸体大概需要100只以上。 什么意思？ 就是它的成功力能成功这一只完美的，它的背后需要废掉100只以上，就是残疾掉 才能做出一个完美的展。 所以呢叫百里挑一。 哦， 对， 因为很难做是吗？ 很难做。那它的烧制过程当中，它是烧那个叫什么，叫靠那个药变。药变呢，它是通过这个烧制的高温到1200度以后的话，高温的这个爆破，然后呢就是比如说1200度的这个爆破到1220度的变化，然后到1275度的话，它的那个爆破迅速的往回缩，然后缩回去的话，它能平下去，它就能出来这个斑纹；如果不能平下去，它就出来一个疙瘩豆小气泡孔，然后它就废了。 听起来真的好复杂。 观音姐姐认为，茶和气缺一不可，此外还有水、环境、氛围等很多因素的结合，才能成就完美的茶道。当然，这中间最关键的还是人。几十年如一日投身于中国铁观音为主的茶文化事业发展中的观音姐姐杨淑莲和丈夫，创立了数个唐人祥茶文化展示空间，向人们介绍茶的制作工艺、茶器种类，为的是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茶，在琴声、花道、香道、禅意中感受茶道的精神。 这个呢是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可以做雅集的。那这个呢，它是中国传统武艺以宫商角徵羽的这个金木水火土的一个乐器嘛。给你听一个感觉啊。收拉，对吧？ 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叫唐户铜舌鼓，因为它这个是贵金属的钢舌片来做的。 哦， 然后走到哪就抱了席地而坐就可以。这个房间，这个是紫砂馆。 紫砂馆， 这个是专门紫砂的。 嗯哼，这么多紫砂壶。 对，然后呢像这种杯子，它那个手工爬花嘛，很薄，薄炉子就用手一撕都能撕开的。 哦，那透光性非常好。 很透很透。 好漂亮。 这种田螺手工的，就是一个碗，它当它拿那个绣花针下去做爬花的时候，它的手是不能停了。它要完整掉。所以呢一个人呢，他如果说连续这个干这个活干3个月，他必须要休息，要不然眼睛就会就是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太疲劳。 所以像他这种的话，它就是一种匠心工艺。 参观的尾声，观音姐姐又邀请我在安静的一隅坐下来喝茶，并且骄傲地谈起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是在他3岁的时候 就开始玩茶道。 对，这个是2岁半的时候 自己在泡茶，好可爱。 自己泡茶，后来慢慢地长大了， 有模有样的。 对，然后呢你看哈，这是在4岁半5岁的时候，这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会给妈妈敬茶，然后呢他呢就是自己带动，就自己当讲师，底下的所有学生 也是小朋友。 对， 好可爱。 他做了很多工艺啊，做少儿茶道。我们现在国内有很多那个少儿茶道的那个，就发起就是他。 他叫什么名字？ 刘传。然后现在已经长大了，那 哇，好有气场， 好有气场吧？ 对。 我每天在工作前我没有喝茶，视同我今天没有睡醒。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没有喝茶，我就觉得今天没有结束。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呢，我找到一种感觉，是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我觉得它是一种修身，一种养性，